全都是你的谎言，在眼前重演，我们的渐渐分裂，不用再声嘶力竭，你对我不再亏欠。 晴天或者是雨天，转动的都依然是时间，以后或者是以前，不会再给你许下诺言，体现无限被欺骗，在脑海又重复几遍，凌晨三点钟沉默的孤独被点燃，全都是你的谎言，在耳边重现，越过了底线，配合我出演，习惯了敷衍，还有几层假面，全都是你的谎言，在眼前重演，或者是雨天，转动的都依然是时间，以后或者是以前，不会再给你许下诺言，体现无限被欺骗，在脑海又重复几遍，凌晨三点钟沉默的孤独被点燃，全都是你的谎言，在耳边重现，越过了底线，配合我出演，习惯了敷衍，还有几层假面，是谎言，不让你讨厌，全当我可怜，就算是敷衍。